好快乐。 郑子彤、周少祥、黄奕彤，每日健康一小时。 眨下眼啊，真系有一个星期啦、嗯。星期一嘅早上八九点到十点钟咧，就会有祥哥喺度。周少祥，祥哥早晨， 早晨， 早晨，早晨。 即系眨下眼一个礼拜，上个礼拜我哋先见过面，眨下眼又有一个星期嘅开始啦。咁、当然啦，呢个部分咧，我哋经常都会讲一啲心灵啊，讲下啲咧环保嘅话题咧。咁、我见到有几单同环保嘅新闻嘅，即系唔能够唔问你啦。每一年咧，祥哥都系嗰啲咧，一年入边有几次机会都放烟花啦。咁、每一次祥哥都有啲嘅意见啦。嘅睇法啦，我谂你一上即系今个星期一上到嚟，你一定系讲烟花先噶啦。 冇啊，系又系中个招咯。点解我哋要受污染咧？吓咁啊，即系环保署话，哎呀，好轻微啫，香港咁大，系咪？你唔行埋去闻咪得咯。咁啊，但系嗰日又有几多万，几十万人喺围住噶吓。咁啊，同埋好多人都喺湾仔、铜锣湾做紧其他嘅嘢噶嘛。我喺尖沙咀噶嘛。吓、当时啊，咁啊又俾啲浓雾罩住晒，咁啊有呢边。好毒好毒好毒嘅里边啲嘢，反正我关心唔系呢一个，呢、个一年一次啦。虽然咧事后咧都有啲好多评论啦，就系话即系国庆系咪一定要放咧？系咪、有啲人甚至话我唔中意庆祝呢个国庆咁吓，即系咁咯吓。咁系个你监人哋去问呢啲嘢，真系有问题嘅。 系因为我见到今日咧，即系报章嘅报道啦，睇翻嗰个嘅空气污染个指数咧，咪有啲标准嘅。佢话喺中环同埋喺铜锣环方面嘅路边监测站咧都系录得咧、一个就中环方面咧好劲嘅，唔知系超标66倍啊， 冇错，急升咗系， 系咪即系短时间内啦？咁跟住报章又问，喂，环保署点睇啊？人哋咁样样咁样讲，环保署就话其实有风嘅，咁会吹散嗰啲污染物嘅、短时间内嗰个数据唔能够作标准，即系个意思系咁样样。 如果冇风啊点咧？嗱，当日如果冇风，我哋全香港咪好多人受害咯。 系咁啊！祥哥经常都喺呢个部分就讲噶啦，系咪真系要放烟花咧？即系烟花带嚟嗰个祸害系好深远嘅，对于个空气污染啦，系一段时间。我记得你上年有讲过啦，喺即系唔好话即系好耐啊，你话一个礼拜入边嗰个空气嘅污染咧，都系好犀利，可以令到嗰个空气污染系好浑浊嘅。 唔反为嗱呢一个一年三两次啦，咁啊算啦。但系而家香港系咪而家晚晚仲系放紧噶？ 哦，系 系嗰度 主题乐园啦， 系咯吓咁。呢度我覺得好喜有似嚟咯，佢有冇交啲額外嘅污染税咧？我哋啊，點解唔收佢錢？ 外國有冇呢啲㗎？即係如果佢放煙花嘅話，嗰啲樂園啊，或者嗰啲商營機構， 我真係唔知喎。我諗有㗎啦嚇，即係而家冇啦嚇，佢哋就實實諗到呢啲嘢。你污染你咪要自己清理翻咯，清理翻我哋都受曬害嘅喎，生咗癌去邊度追你先？ 都啱，係你咁講都啱，因為我就冇權去睇嘅，你煙花我冇俾錢入場睇咁但係個空氣或者個質素，空氣質素大家 嘅。但吹散咗係咪真係好啲㗎？長哥， 梗係好啲啦，但係有時吹唔散。咁啊，同你晚晚系吓，即系如果我住喺东涌或者愉景湾咧，我就会即系好， 仲谂住睇得好过瘾添，嗰度啲居民。 我唔觉得过瘾咯，晚晚喺度咁吓。如果你未见过就过瘾啫， 第一晚睇冇，哦，几新奇 系咯系。 一个月之后，又 咁呢个唔过瘾，我哋讲下第二单啦，睇下你觉得点啊？就系即系嗱，今日报章都有讲嘅，就系嗰啲嘅即系提议啦。不如既然地铁啊嗰个嘅风化案咁多咧，会唔会搞翻个女性专区啊专车咁咧？你觉得呢个可唔可以行到咧？ 嗱，可唔可以行咧？我就见过两次，我衰过添，两次都衰过。 咩事啊？ 系啦，喺30几年前。我第一次去英国咧，同埋即系啱啱我哋新婚啊，即系动物月啦吓，咁啊就冲咗入车厢咯，先开咗车，闩咗门。先至發現嗰係女性車廂嚟㗎。 哦，咁點算啊？當時啲人 咁咪好面懵咯。係下一個站落翻去咯，即係去翻。我哋唔知道有啲世界上有呢樣嘢㗎嘛。係 係。 咁啊，20几年前咧，我第一次去印度咧，又係啦。但嗰次咧就係即係引到啲火車咧，逼到好犀利，好犀利噶，就車頂都爬滿人嗰只咯。咁啊係有一個車廂係有少少位，咪衝入去咯。即係同埋其他朋友啊， 嚇、 我原來咧，原來冚唪唥你知女性啊，日本嗰啲冚唪唥著曬嗰啲啊印度啊嗰啲 sari 咧，嗰啲長袍嗰啲噶嘛，包頭個個都顏綠色咁樣，係得我哋幾個有男有女咁樣，咁又衰咗咯。咁啊，个个人望住咁吓。 原来印度20几年前 系啊，印度而家都有，肯定有。佢话日本同埋边度有啊？ 台北啊嗰边，台湾其实都有， 我觉得 北京都有， 要有、要有系好噶。呢、這个地铁话唔得嘅，唔得嘅， 影响咗分流啊，繁忙时间 系有少少影响咯。咁、我觉得呢个系值得嘅代价啦、做唔到嘅，做唔到嘅，我哋好难捉人噶。咁系做到噶。嗱，香港有一个例子，我觉得好得意，唔知你有冇留意咧？就系、嗰个叫咩座啊？即系让俾 关外座， 关外座。嗱，嗰个一年前啊。香港人都话唔得啊，傻啦，冇人。而家我发现咧，我哋追上台湾吓、就系、真系冇人坐，成架巴士企满晒人咧，嗰两个座系空咗出嚟嘅，我好多时见到。 好严重呢个。 系咯，喺一年半载之间嘅，嗱呢个风气咪得咯。系得嘅， 但系都要慢慢调整啊。长哥，我成日觉得嗰个关爱座咧，即系嗱，除咗老人家啦、大肚婆啦，或者甚至乎小朋友之外咧，即系譬如好似我哋咁咧，如果有阵时即系个肚好痛啊、头晕身庆咧，都其实嗱，关爱座真系有需要嘅人，我就觉得可以坐嘅。咁但系即系变咗好多人咧，佢哋其实有需要都唔敢坐，即系我见到啲长者咧，有需要都唔敢坐，即系惊俾人话。 都系风气嘅啫，咁大家体谅，大家咩吓？咁、如果你真系嗰日好唔舒服咧，你就扮个样唔舒服俾人睇咯。 但点解要扮啫？我唔明啊！ 你惊人哋 唔舒服已经好惨啦。 我试过个朋友踎咗喺个地下度都唔坐落去咯， 好惨。同埋我都试过，记得有一次我哋访问一啲嘅，即系少少有啲伤残嘅朋友啦。咁但系你睇落去佢好似健全一样嘅喎。咁佢都有讲嘅，搭地铁又唔坐得啦，坐嘅时候又俾人啤啦。哇！你好人好者，又咁精神咁。点解坐呢啲位啊？咁但系冇人知道佢底蕴里其实系啊，双健人士。咁只不过佢睇落去个外表唔似冇咗只脚咁啫，四肢健全，但系唔系啊咁嘅。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风气，要一段好长嘅时间去培育咯。 讲得嚟就啱噶啦。喂，仲有一样啊，讲得嚟就真系要听啊。就系呢个礼拜咪去拜山咯，年年重阳节啦，都系好多灾区噶。 系啊， 你知唔知一个树林要几耐先至吓，即系种得起？ 几耐啊？ 你一把哦，几年咯，十年八年咯。系咪？你谂下种棵树都话嗱，都唔系几个月噶嘛。但系一把火就烧咗啦。系咪烧咗系好惨噶？嗱，即系点解会重阳节咁多火咧？火头点嚟嘅咧？系啲人去拜山专登去放火嘅，专登放火嘅，其实系犯法嘅，系刑事案嚟嘅。 专登去放火 系啊？唔系点解啲火点嚟啊？ 又唔系制造烧明枪嗰啲咯？ 唔系，绝对唔系，佢系有计划有预谋噶。通常系本地啲村民，我觉得系呢个系即系好可耻啊！直情系冇理由做啲咁嘅嘢噶，佢哋为咩事先？ 阴谋论， 佢哋唔系阴谋论，佢哋系阳谋嚟噶，一年做两次， 点解 咩意思咧？嗱，佢有个山坟啊嘛，本来山坟就唔应该俾佢哋添噶啦。你问我吓，即系不过佢哋传统话我哋有个特权，而家都冇乜噶啦。以前嗰种咁啊，即系啲祖先 咧， 咁啊，佢哋话霸晒呢个山啦。嗱，你想唔想成个山望上去都系坟墓？你对住先，系咪？好啦，俾佢霸晒啦。佢一年去两次咧，佢又懒。唔去斩周围啲草啊，放把火咪就烧咗佢，咁啊你就失控噶啦嘛，好多时系咪？咁咪系嗱，你记唔记得喺十几年前咧？试过八仙岭，曾经有山火，有几位老师同埋， 嗰个食烟喎，长 系啦系啦，嗱呢一个啊，我想提拜山素务啲朋友咧。喂，你自己会中招㗎吓，你自己去拜山呢，可能你自己烧死你哋几个㗎，唔系长哥黑心啊，呢个系随时做得出㗎。你睇下人哋咩澳洲啊、美国啲山火嗰啲啦，吓一困住啦，消防员都死几十人㗎。 系啊， 唔玩得㗎呢啲嘢吓。咁你而家去拜山，可能你系啱啱啲风向啊，同埋有其他原因啦，困住你啦，你带住啲细路走唔甩咧吓，你自己系好危险噶。同埋人哋你烧埋你间屋。咁呢啲嘢係我觉得即係一方面环保团体呢而家做得几好㗎啦，猛咁劝人哋唔好点火，唔好点火，唔好点火。同埋呢而家你带个打火机去郊野公园犯法㗎喎。好似系红色火灾定系咩啦吓，系犯法噶。 但我咁烧嘢食唔得嘅咩？烧嘢食都要打火机噶。 你去郊野公园嗰啲地方， 郊野公园 系啊， 有得烧嘢食嘅郊野公园， 即系烧烤场以外嗰啲 系有啲地方系我知道系犯法嘅。咁政府要讲清楚呢样嘢咯。 冇人知喎， 系咯，所以要讲多次啦，年年长哥都要讲咯。 系啊， 分分钟你系犯紧法噶。 系， 但我就以为系好多人系烧啲香烛冥香 唔系， 跟住留低个火种，唔记得淋熄佢啊！ 唔系咯，系佢专登放火噶， 哦、 放火烧山噶。吓，点解冇人知嘅咧？你问消防局啊！ 請消防處快啲又講下。 OK， 真係要了解一下先知道嚇。好，一陣翻嚟咧，長哥會有故事講啦，同埋會開始今日佢嘅呢個主題。 原來生活好快樂。 咁咪益翻個 鄭子彤、周少祥、黃奕彤，每日健康一小時。 星期一嘅直播室继续有周少祥祥哥喺度，咁当然啦，廿年前你话咧讲周少祥一定系讲环保噶啦，咁但系近年咧佢又转咗去呢一个咧就系心灵上啦，转咗去自然疗法度，我即系今日咧会讲一个癌症啊，心医或者系同癌症呢个肿瘤对话嘅过程啊。当然如果大家有一啲咧，都可以问题啊，想问下祥哥点睇啊，癌症方面知一啲咧关于自然疗法嘅方向嘅话咧，可以打1834997 1834997。同祥哥倾下偈啊！ 祥哥有古讲， 呢个故事嘅主角咧系一位女士，嗱佢嘅事业开始有啲成就啦吓，咁啊梗系希望有个如意郎君可以共偕白首咁吓，捉个外巢享受天伦之乐咯吓。但系咧，佢又身边冇咩合适嘅对象，系咪一个人梗系唔可以同自己结婚噶嘛？系咪？咁有一日咧吓，咁啊高人指点啦，佢就坐低拎张纸出嚟，拎支笔出嚟，佢好认真咁问自己：喂，究竟啊，我要一个点样嘅男人先可以同佢一生一世咧吓美满婚姻咧咁啊？谂下谂下，咁啊写低自己嘅理想咯。嗱，佢话咧呢个人咧要有要好亲切啦。至紧要有幽默感啦，要好浪漫啦，但系又最嗱最需要嘅系责任感。 嗯， 我希望生个细路啦，所以咧佢一定要系个好爸爸啦。嗱，佢唔使高大威猛咁英俊嘅，但一定要健康，同埋咧要好有自信心嘅。 嗯， 咁仲有最好佢识得同人哋沟通啦。嗱，佢写低晒啲哦，一二三四五咁啦，咁咧佢写低晒之后咧，抄好咗。咁咧就摆喺面前，日日睇住吓，咁啊开始咧，心目中咧就系、是、慢慢就即系塑造咗呢个男人嘅影像出嚟啦。咁日日去谂呢个男人吓，即系咁样嘅，符合晒头先一二三四五六嘅理想嘅咁样吓啦。佢黑埋眼咧，差唔多咧，整整下咧，就睇到有个咁嘅人啦，咁吓。咁啊，继续咧。每日抽啲时间出嚟咧，想象啊呢个男人吓、啊，即系同佢一齐快快乐乐咁样有个爱巢啦，供层楼啊咁样咧，佢谂咧只要缘分到咧，就一定会佳偶天成嘅，咁啊自己嘅努力唔会白费嘅。过咗几个月咧，乜嘢都冇结果喎，冇晒动静。佢都未见过稍为接近头先理想嗰啲男人喎。咁有一日呢，佢又坐低喺度諗嘅时候啦，忽然间呢叮一声呢、啊、就諗个脑海里面諗咗一样嘢啦。喂，我而家喺度搵緊我心目中嘅理想伴侣。就系如果真系呢个世界上有一位男士等紧我嘅吓、啊，即系注定系我哋有缘噶啦。咁啊呢位阿哥啊，佢心目中都应该有一位理想对象嘅形象噶嘛、 嗯， 要求未来嘅枕边人系点咁啊。咁啊，我呢位意中人心目中佢嘅意中人究竟有咩条件嘅咧？咁啊，佢越谂越兴奋。但系越谂越惊，惊就系、是、喂，我啲条件够唔够？即系佢心目中嘅要求先。嗯、我谂到咁理想吓，我嘅理想都唔低噶嘛，系咪？咁啊，应该佢嘅理想都唔会咁低噶吓，佢唔系求其搵个猪扒噶咁吓。咁好兴奋就系咧，佢谂到咧就系知道嗱，如果佢真系要好想有呢样嘢咧吓，咁啊要自己创造一啲条件咯， 嗯、 即系话自己都要 upgrade 下，即系满足到啱唔啱先吓，即系我要求 做 咁理想系啦，咁啊要人哋又有咁嘅你要求噶嘛，咁啦，由嗰日开始咧，佢就改变自己啦，喐手咯，咁啦，先列出一大扎条件，想象将来嗰位男人系要求咩质素、咩才能、咩态度。即系女仔咧，咁、佢自己仲争乜咧吓？佢即刻报名就系、是、参加一个舞蹈班啊，开始 keep fit 啦，就增加自己活力啦，成个人啊精神奕奕啦。佢戒咗烟， 因为佢知道咧，佢要求呢个未来健康嘅老公咧吓，就唔希望同个烟产嘢日日瞓觉嘅。 系 佢就参加一个烹饪班，就学做一啲美味嘅小菜，仲要别创一格噶吓。咁咧佢知道咧，咁样系可以吸引到男人嘅。咁咧佢又都谂谂下咧，原来自己系都系比较孤僻嘅一个人，自我中心嘅。咁啊唔会符合头先嗰啲要求嘅，所以佢得闲咧就去做义工啦，帮佢区里边咧。嗰啲穷人呢就系即系服务啦，咁嗱咁啊呢位女士对自己讲话，我唔系做呢啲嘢做手段筹码，就系换取一个如意郎君，我有更高嘅志愿，就系、是、不论呢个男人出唔出现呢吓、啊，我要将自己脱胎换骨先，保持即系不断系提升，咁咧只要我一日比一日更加可爱咧，我只一日比较开心咧，我已经成功咗咯。男人唔男人都唔系咁重要啦吓，咁、啊、佢明白到咧，佢真正想得到嘅不但只系一段美满嘅婚姻，仲系一个重新塑造嘅自己。咁、啊、呢就佢希望呢自己真係与不断咁 upgrade。结果呢佢真係成个人唔同咗。几个月之后呢好似奇迹一样呢、啊、真係有位男士呢喺佢生命嘅圈子里面出现啦。真係符合晒头先佢讲1、2、3、4、5、6喎。咁、啊、呢就佢知道呢呢、這个就系啦。冇错冇几耐呢佢哋交换咗戒指。就婚后生活咧，据说非常之幸福。 嗯，呢个故事讲到呢度就 系啦吓， 但好啱嘅，即系你自己要求嘅时候咧，其实你都会睇翻自己，你配唔配合到对方咯，咁好辛苦 嘅 都会。 因为有时我哋嘅要求咧定到好高啦，但系有冇谂到自己一个要求？即系啱啱长哥讲嘅呢个故事，都有一个地方好好嘅就系，你去要求人哋嘅时候，人哋都系要求紧你噶嘛。你有冇俾翻一个同样话你要求你好高 啦？系 咯，冇每一个相。等等嘅要求俾翻人哋先，如果你冇嘅时候，你点解要求咁高咧？但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过程。我谂咧，无论系收音机旁边咧，又或者呢、這、一个，我相信长哥呢个故事系虚构噶啦，系嘛？ 唔知道，我系来自一本书噶，嗰、 okay. 本书里边嗱，呢本书咧就叫做《日常的奇迹》啊，佢系教一样嘢叫 manifestation 啊、中文叫彰显啊，即系等佢变出嚟啦。我哋所有啲嘢都系咁样彰显出嚟嘅。嗱，你睇到咧，佢成功。几样嘢噶，第一咧就系睇到呢位女士啊，佢成功就系佢态度系非常之积极嘅，佢热心主动去争取成功嘅。第二咧，佢系努力改变自己主观嘅条件嘅。头先你讲咗啦，咁佢又创造客观嘅条件嘅吓，咁啊仲有咧，佢又将呢啲嘢咧交俾上天嘅，即系话得咪得咯，唔得我自己都掂咗。咁呢种态度系最好 一个心态啦， 就系咯， 最难做系呢一个，我觉得交俾个天。 头先我就话，即系我相信有好多人都系喺度谂下啊，点样埋。啊！我揾唔到一个合适嘅人、啊， 仲未咧，仲未嚟嘅， 仲未 嚟。同埋我都变到咁好咯，点解仲未有嘅咁？ 但系就好少，冇好似起码冇好似即系故事当中呢位嘅主人翁咁样啦。佢谂下计仔，譬如佢揾张纸出嚟写低啊，对方都会要求啲乜嘢咧，然后去慢慢去改变。 我觉得随缘嘅心态都好紧要嘅。 咁呢个同癌症有乜关系咧？ 系咯，有冇关系？癌症 好啦，睇完新闻啊，我又再讲多个故事啊，你又听下呢个故事同癌症有乜关系啊 ？OK， 咁当然啦。长哥今日嘅呢个话题就系乳癌症对话，系咪就好似同头先个故事一样？ 心态系咪有关嘅咧？ 系啦，系咪有关系嘅咧？又或者啦，你有啲嘅睇法啊，都可以分享一下，或者有啲问题想问下长哥嘅话，不妨打1834。 食生嗰啲可以继续问噶嘛？ 系都可以，都可以，佢专家添啊，直情系18349971834997，问下长哥嘅一啲问题，我觉得唔紧要嘅，即系我成日都系嗱一个谂法就系、是、自然疗法又好，食生又好，对于我嚟讲个新嘅冲击。嚟嘅好大嘅添，甚至乎我都而家都接受唔到吓食生咁，听下就无妨。 攞多个资料咯， 系啊，攞多个资料咯。 郑子彤、周少祥、黄奕彤，每日健康一小时。 好，继续喺直播室有长哥喺度啊！今日佢嘅话题咧就系与肿瘤对话，与肿瘤对话。头先佢讲咗个故事咧，咁我就心入边度谂，又拍拖又理想情人，关个肿瘤咩事啊？佢话听埋第二个故事啊。 长哥有古讲。 咁咧，呢个故事嘅主角咧系美国一间大学免疫学嘅研究专家吓。咁咧，佢叫做米伦虎雷森科博士吓。佢专门研究咧心灵同埋个大脑免疫功能嘅关系吓。咁咧就有一日咧。呢位嘅专家呢佢喺实验室里面度做嘢啦，所以忽然间呢又发烧又头痛又咳起上嚟喎，咁啊哇感冒得好犀利囉，佢成日都感冒㗎，次次呢都瞓几日床咁惨㗎，咁啊做咗几个钟呢未食晏呢就顶唔顺啦，就返屋企即係挨下唞下啦，咁佢揸车呢就係揸返屋企啦，佢忽然间諗起呢就係、是、喂佢有个老友呢就係、是、又係做过一啲实验㗎喎，佢又搵过一位心灵治疗师㗎喎，好靈喎，呢三位心灵师啦治疗师呢、啊、就话呢去见亲佢呢就係嘅咩感冒啊嗰啲咁啦，佢又就喺度摸两摸呢就搞掂。咁佢话哎呀我感冒咁惨，我又我听日日后又要开会又好重要啊咁样。哎不如去试试佢咯， 好有趣一个免疫学博士， 佢自己系免疫学博士，就揾一啲咁冤枉嘅人吓咁样。咁咧佢揾到呢个人嘅地址咧，原来喺个省里边咧一个好穷嘅地区吓，咁啊走到嗰度好残旧嘅楼梯咧，行上去就心里边咧开始话：哎呀，有冇搞错啊？哇！如果有个同事见到我呢位堂堂大专家嚟呢度揾个咁嘅人， 成何体统？ 点算咧？咁咧？呢原佢上摸摸到上去四楼呢，原来冇闩到门㗎喎，好似呢位大师知道呢佢有个咁嘅专家嚟咁吓。佢一入去呢就见到有一个人呢成面胡须头发蓬松吓、啊、肥腾腾咁样呢就着咗件背心就挨咗喺 sofa 嗰度睇电视喎。咁呢仲拎住一大樽酒喺度饮喎。咁啊，於是佢就鼓起勇氣就問咯，你係唔係乜乜乜先生啊？咁啊，聽講啦，話你會醫得好人噶，咁我感冒你醫唔醫得好我啊？咁樣嚇，呢位咁嘅先生大師咧嚇、啊，就望都冇望佢啊，淨係及住嗰個熒幕就話冇問題咁啊，咁咧就順手咧就喺身邊咧就拎咗一樽嘢喎。嗰樽好药水咁嘢系紫色嘅，佢话嗱呢个又要入边就系冲凉房，入去开水就将嗰、那个浴室嗰个浴缸咧就系、是、摆满水啦，就倒呢樽嘢落去，咁然后咧你就喺里边浸一阵，咁啊30分钟唔够咧医好噶啦咁吓，咁啊呢位虎雷森科博士咧吓。嚟到咯，你叫到好啦，试下啦。一倒落去咧，就成个浴缸都系紫色嘅溶液啦。咁就谂起，喂，我真系好荒谬、啊，堂堂学术界著名嘅免疫学专家吓，揾呢个咁嘅醉酒鬼啲呢一位大叔去医感冒，觉得自己真系死蠢啦吓，癫成咁，狂笑不止。咁咧。咁浸喺度浸咗大概半个钟呢，佢着返衫啦，吓就行返出嚟呢，见到呢位大师呢仲喺度睇緊电视劇。咁大师又冇望佢，就係话你而家夭咗啦，咁指住道门就叫佢可以走啦咁样吓。咁呢佢就落去揸车喇，一路揸车一路发现呢，咦真係唔同咗喎，个头唔痛喇，发烧冇咗喇，咳又停咗喇喎，头先周身唔妥，而家都掂返晒，觉得好鬼精神喎，咁兜转头呢将架车驶返去办公室继续喺度喺度开工喎，仲有呢就係嗰日开工得特别精神爽利，一路踩到11点半先返屋企，返到屋企呢就开始换衫啦，着件睡袍即係上床瞓觉啦，咁然后呢就话俾老婆听今日咁啊咁样吓，咁老婆呢笑到肚都痛晒，原来呢因为点解呢就是、因为佢成个身呢都系艳丽嘅紫色啊，由头到脚呢浸到紫色咗，佢冇人睇到，即係佢自己睇唔到㗎嘛。咁啦 故事就讲完啦。 我咁都冇讲到佢点解个感冒好咗。 系啦，点解感冒会好咗咧？紫色系咩嚟嘅咧？你估下咧？咁其实咧，专家嗱，后来咧，即系呢个故事咧，就喺一本书叫做《From Newton to ESP》一本书里边咧，即系叙述出嚟嘅，系真事嚟嘅。据说吓，佢话咧，其实呢个世界咧，边轨道有咩心灵医治啊？冇嘅，冇嘅，只有自我医治 ，all healing is self healing。其实咧，你自己个心咧，你当佢系好咗咧，咁就好咗噶啦。你自学免疫学都知啦，吓、即系免疫学咪就系咁咯。我哋相信一样嘢咧，就会启动自己身体里面嘅功能咧吓、你发挥啲能力咧，天生就有噶啦。咁吓， 但系佢呢个博士上去嘅时候，由走嗰刻。佢都系質疑㗎喎，唔 係、 相信㗎喎。質疑一樣嘢，點解會 有 性質嘅？ 即係、我發覺有一個關鍵啊，就係佢睇有冇留意咧？佢落去浸嘅時候咧，佢喺度笑一輪㗎，即係、覺得自己傻㗎。點解咁癲成咁咧？嚇、我諗佢係放鬆咗啊，嗰度 哦， 嗰度個關鍵嚟。嗱咁咧，今日成日長哥同佢做乜咧？嚇，想講一樣嘢俾你聽，就係、廿幾年前開始咧。喺西方好多嘅医院呢已经开始用观想去医癌症啊。 观想 係啦，平时我哋一般主流医疗呢，你医癌症又点啊，癌症又点啊，咪同你切咗佢个肿瘤囉、然后做咩话电疗啊化疗啊嗰啲啦，效果就肯定唔好啦。啊，就好辛苦噶嘛，但系而家人哋嗱呢种你话系咪催眠咧，系咪心理学咧吓？但人哋做紧、话咗得个人系人系做得好好噶、嗱就系咩咧？佢就话嗱你坐定定，即系对嗰啲癌症嘅病人讲啊，瞓喺度坐定定吓，咁、啊放松，咁啊用嗰啲方法令到佢放松啦。然后就话你想象而家咧就有个肿瘤啦，你谂下自己个肿瘤喺边度啊？可能系喺个胸前啦，可能系喺个即系个肚嗰度啦，可能系喺个脑里边啦，即系等等。你想象呢个肿瘤，呢个肿瘤咧而家系咁样嘅吓，有几大个咁样啦。咁呢就想象呢个肿瘤呢而家呢就喺你面前，咁咪同你同佢咩喇，然后突然间呢就有条大白鲨嚟食咗佢，游咗佢，游走咗，肿瘤冇咗，唔见咗，好咗吓、做咗几次呢个肿瘤真係消失咗。 哇 嗱、你话长哥喺度系咪天方夜谭呢，有根有据临床记录系得嘅。 咩记录？ 咪就系医学记录咯，喺医院里面唔系讲笑啊， 系咪等于西医嗰啲啊？成日都叫啲病人噶嘛，你要保持乐观啊，乐观对你个病有影响噶咁样。 西医都系咁讲啦，但系西医唔系咁做咧吓，西医去切佢割佢啦。嗱，其实呢个方法系不成功嘅。点解咧？你将佢搵条鲨鱼咧，想象成鲨鱼啦，焗咗佢啦，走咗啦，生翻第二个。会生翻第二个嘅，后来证明系咯，长哥一早讲咗就系噶啦咁但系应 该点样做咧？长哥 系啦，而家我同你大家就系做啦。 系咪走得唔够远 啊？ 条鲨鱼， 大家都即系未有癌症啦，系咪？你想象啦，但系真系教人哋咁做咯。咁就我哋有时间咧，本来梗系要做长啲时间啦。不过而家我示范咧，就即系做一个 短 啲嘅版本，大家就可以举一反三啦。最好你坐定定啦，放松晒啦，就挂起个电话啦，唔会有人敲门啊，即系松懈游戏嚟啊，安静啊，啲细路唔好嘈啊，咁样样啦。咁咧嗱，开始咯吓，开埋眼，想象咧，你而家一个人咧，就喺一间电影院里边啦，得你一个观众嘅啫，吓咪熄灯啦吓，坐得好舒服嘅，你眼定定咧望住你面前嗰个银幕，感受一下你周围啦，而家好舒服啦，系咪嗱？开场咯，银幕上边咧就有一个画面，哇！青草地小黄花，蓝天白云吓，春风吹嚟咧，令你好舒服，松晒成个人。有蝴蝶喺度飞啦，咁咧有雀仔喺度唱歌啦，咁样吓，周围有树林啦，有啲鹿仔啊，又有兔仔啊，你最中意嘅动物都喺度陪你度吓。跟住咧，个镜头咧。就影到呢喺天上边呢一路埋落嚟呢有一个粉红色嘅小点啊，好似一粒绿豆咁大囉，系粉红色嘅。嗱咁就知道呢睇清楚呢就系、你身体里边嗰个癌肿瘤啦。 咁个镜头一路推埋去呢，佢好似向你移过嚟咁样，其实你一路影过去呢越嚟越大喎。咁呢一粒绿豆咁大嘅癌肿瘤呢，粉红色㗎嘛，就变成咗一个好似足球咁大啦喺你面前。咁呢就个镜头呢就定咗喺度影住呢一个即係癌肿瘤啦。你知道呢个就係啦，癌肿瘤嚟㗎啦。咁你睇清楚佢点样望及住佢，就开始呢同佢傾喇喎。当你睇清楚佢点样嘅时候呢，你俾一啲爱心佢呀，你话俾佢听，我好坦白想同你傾几句，咁同佢傾喇喎。你可以咁样讲，我好亲爱嘅朋友，今日真係好开心啊，可以同你打个招呼，同你讲一声唔该晒囉。我而家睇清你坐住嘅样呢，你真係可爱，我觉得你好亲切。在近来这一段日子呢，你跟我一起生活，你跟我顶了很多东西，吸收了很多压力，消除了我生命里面很多对我有害的东西，令我可以挨到今时今日。是啊，过去很多年呢我衰咯，忽略了照顾自己，生命很多遭遇呢，我积埋很多怨气啦、愤怒啦、痛苦啦、无奈啦，这些东西都令到我很伤很伤。好彩有你咋，你而家呢上天派你嚟，将我呢啲咁毒嘅嘢冚唪唥吸收晒，收埋咗佢。你嘅任务呢係嚟话俾我听，唔可以咁做人。我而家明啦，你想话俾我听要改头换面，脱胎换骨，嗰啲真係健康嘅生活囉。唔好意思啊，我以前呢又挨夜啦，又紧张啦，又成日冲冲冲冲赶赶赶赶赶，又急啦，我又有好多嘅愤怒啊，觉得好惨啊，屈埋啊。咁而家我多谢你囉，你同我顶晒呢啲咁嘅嘢啊。讲到呢度呢停低，想象下银幕上嗰个肿瘤嘅周围呢出现咗啲金光，啲金光嚟啦，罩住佢前后左右上下四方，罩住咗你面前呢一个篮球足球咁大嘅肿瘤。好残眼啊，残眼到呢而家睇唔到个肿瘤，只係见到一大片金光。你开始觉得自己都融咗入啲金光里面化为一体。哇，呢个时候呢你就觉得好兴奋，由里面开心出嚟。好享受，好享受。享受咗一排呢咁最尾你就讲囉，多谢你。你真係好，我哋有呢个缘分好难得。如果你认为我哋嘅缘分差唔多呢，你有冇完成呢？咁啦，我哋两忙于江湖之中，分头继续努力，为创造更美好嘅人间呢一起去砌呢个世界呢，会更加多欢乐，大家幸福，拜拜啊。你想象下银幕上嘅金光同埋肿瘤越嚟越远，慢慢冇咗，剩返嚟咩呢？剛才嗰个小黄花，青草地，蓝天白云，流水中中，鸟兽虫鱼，自己觉得好舒服。咁而家你同我一起深呼吸下，深呼几下之后呢就离开嗰间电影院啦，返返去平时个现实世界，好满足啦。而家同我一起伸下懒腰，搓只手啊，咁就可以结束㗎啦。 但好舒服喎呢个过程。 我都全程系一路都系即系眯埋双眼去幻想。係呀，呢个过程好好舒服，好放松。虽然我对嗰个嘅即系你话肿瘤攞住喺手，我又冇见过，又冇想象到究竟肿瘤系咩形状㗎，咩颜色㗎，我又唔知道。咁喺呢个部分有啲抽象啫，咁但成个过程真系好舒服，好放松。所以 好。系咪就系因为放松嘅过程？ 系啦。呢个同鲨鱼有乜分别呢？鲨鱼咬咗佢嗰个呢就係、是、对抗性嘅。 係。 呢一个呢就係、是、收和嘅。即係话讲返掂数佢搞掂就走㗎啦。好简单㗎啫。我哋嘅癌肿瘤呢一个任务就係、是、同你吸晒啲毒。你嘅身体太毒啦。啲毒点样嚟嘅，就係、是、因为你谷埋。嗱一间就同你讲下边啲人先至会生癌啦。专家讲。 原来生活好快乐。 提下你啦，而家嘅室外温度咧系 27.6 度，相对湿度系79%啊。 10月31日，每日健康一小时。 长哥咧，头先就都叫做系教咗我哋啦。啊，究竟点样样咧，可以透过我哋嘅幻想咧，同嗰个肿瘤咧就对话。虽然个过程咧，我自己觉得有啲抽象，因为我就唔清楚知道嗰个癌症嘅肿瘤系咩形状啦。我又未见过个肿瘤嘅。 凭幻想咯，系啊。 乜都唔知道。咁但系我觉得个过程咧，咩草原啊、黄花都系好舒服嘅感觉嚟嘅。长哥， 嗯，系啊。嗱，边啲人会生癌症咧？听阿专家讲，我手上呢本书咧叫《呼吸患癌朋友卅封信》啦。呢本书系我25年前写嘅，咁里边咧就好多啲资料啦。头先我讲嗰啲冚唪唥，讲嗰两个故事都喺里边。今日读下出嚟，咁咧专家讲咧就系你有齐呢两样咧先会生癌症嘅。 系边两样啊？ 以前我都提过下，而家再讲下。第一样咧就系生癌症嗰啲人咧，通常系收埋嘅。你觉得佢系好好先生，成日好似鬼咁开心啊，乜都系你话咩都话 yes yes yes 好啦好啦咁啊，佢就冇乜同人哋沟通嘅，佢系即系 好多嘢屈屈埋埋咁， 埋就系咁咯，就系第二咧，佢系冇乜朋友嘅。即系通常都唔系话嘻哈，成日都饮饮食食啊咩？ 咁佢真系冇掟宣泄嘅， 就系咯，癌症就系呢一个吓。咁 但唔系你话好多毒嘅嘢，我哋收埋咗一齐。 系咯，嗱，好多毒嘅嘢收埋一齐咧。如果你唔系咁咧，你就冇事噶。你成日发脾气啊，你又去搵人好，你又好多。 但佢咪唔发脾气咯？佢好好先生啊嘛。 就好先生嗰度衰啊嘛。你睇下， 即系佢平时唔系一个好先生，应该心底里边唔系一个好先生，你意思系？ 都唔系嘅，而系我哋咧。白隐成癌啊，屈埋咧吓，即系要扮好人啊，底下谂啊，即系 其实个心 系 劲唔舒服嘅。 本来系好事嚟嘅，但系你积咗咁多毒咧，头先我讲啦吓，唔开心啊，食埋啲嘢啊咁样。如果你食埋，就调翻转头嚟讲啦，你身体里面好毒啦，但系你又猛咁同人讲噶吓，鬼咁多即系知心知己喺度，好多姊妹啊，好多咩啊，嗰啲嗱咁讲啦，嗰啲咧系唔生癌嘅， 个人开朗 系咯。所以个要针对呢个性格嘅问题咯，迟啲有机会又再分析一下。 嗯，好，不如咁啦，呢个时候咧，我知有啲听众想问问题啊，电话旁边有林女士喺度嘅，林女士早晨。 早晨， 系啊，系啊，喂，多谢你打电话嚟，早晨，点啊？ 系，陈哥你好，早晨。 系， 我想请问你咧，我就有胃酸，已经年几啦，咁啊，医生就有开嗰啲胃酸药俾我食。我食得好多个份量，即系你40个 mg 嗰只噶 cm 啊，咁咧就食嚟食去就有时好，有时唔好，但系都未全部好翻晒。 林女士咧吓，我哋呢一个咧系咯，我哋呢个就唔系医学节目嚟嘅，同埋咧而家我哋咁短时间咧就好难去俾咩特别嘅意见啦。嗱，不过如果你有听长哥讲心医咧，你都明白咧吓。头先你话个胃有事啦，系咪？个胃有事咧，就梗系有啲嘢我哋唔消化噶啦，就唔系食落去嗰啲，系生命里边嗰啲嘢吓。咁啊，当然啦，我哋要解决嘅系个心嘅问题咯。点解我哋有啲嘢系消化唔到嘅咧？不如咁讲啦吓。咁你话食啲咩啊？咁样其实咧一阵间我哋喺厨房嗰度讲啦，唔系食咩嘅问题，而系你唔食咩嘅问题。糖尿系咁啦，癌症都系咯，你唔好再食一啲新。睇破坏嘅嘢咯，就系咁啫嘛。 但系你喺消化嗰部分，长哥，你可唔可以即系解释一下？你头先好似有抽象，有啲乜嘢会令到人系觉得会消化唔到？有冇例子？ 顶唔顺咯，有吓即系老公吓即系同我咁嘅关系，咁我咪消化唔到咯。 关系唔好， 系唔好咯吓。老板即系一啲咁嘅嘢俾我做，我顶唔顺。咁呢个咪就系 仔女唔听话 系咯，嗰啲咯吓，你要消化。再睇下放开佢啦， 即系心情要舒畅一啲， 系嗰啲问题。 当然啦，平时饮食啊，即系都要好紧要嘅呢个嘢。 林女士，仲有啲咩想问长哥？ 系啦，系啊，吓。 就胆固醇高，咁啊，医生就话要食胆固醇药，因为啱啱开始，咁佢话食个 食个月之后咧，就要去抽血验下有冇个胆固醇啱唔啱我，即系有冇伤到个肝咁样。如果伤到个肝，就要换翻第二只牌子咁样。咁我咧到而家咧，因为佢话要伤到个肝嗰啲嘢咧，我到而家好抗拒嗰啲西药，我唔去食住。咁我就想问啊，松哥话嗰啲健康食物有冇边只可以代替咗，然后胆固醇可以降低啲咁样？ 好啊，嗱，不如你听住阿长哥而家介绍今日食啲乜啦，好唔好啊？ 即系呢个厨房部分 系啦，系啦，咁啊继续听咯吓。 好，林女士继续听住我哋呢一个幸福厨房嘅部分，好冇？ 幸福厨房。 陈哥嚟啦，究竟整啲咩食可以降低呢个胆固醇？ 不论你系高血压啦、糖尿啦、癌症啦，其实一个秘诀嘅啫，就系、是、令你个肠胃唔好再咁辛苦。 嗯， 啊，食咩嘢个肠胃会辛苦咧？食肉啦，食啲肥肥腻腻嘅嘢咧，煎煎炸炸啦，难消化嘅咯，嗰啲咪咩啦吓？相反嚟讲，边啲嘢最容易消化咧？ 流质嘅嘢， 流质嘅嘢，尤其系生嘅嘢啦，因为生嘅带啲酵素落嚟啊嘛，我哋消化系需要消化酶噶嘛。 嗯， 咁如果你煮过啲嘢，就算系炒菜都好啦吓，你煲熟个莲藕咁样，你冇咗嗰啲消化酶啊嘛，个问题喺嗰度。同埋咧，就系、是、我哋食嘅次序出咗问题。你食咗啲难消化嘢落去，然后再食啲易消化嘅，咩叫易消化？木瓜啦、蜜瓜咯、香蕉啦，嗰啲啦，你最收尾先食咧，就塞住喺度啦。咁啊，个胃味唔舒服咯吓。咁、所以咧吓，阿长哥成日都推荐食一样嘢嘅。而家我哋讲咧，就香港仲好少人知，但系你信我啊，五年后、十年后咧，通街都有。而家好多地方卖紧噶啦吓，越嚟越多地方有得卖嘅。呢样嘢咧就叫做 smoothie 啊，即系果菜汁咧、果菜露，你记唔记得？果菜露记唔记得吓？咪好简单咯，搵啲水果，搵啲菜打埋佢，咪系咯。嗱，就算系你屋企冇咩设备都好啦。都买过最便宜的搅拌机啦，$400有噶啦吓，咁啊， 或者平啲都有。 我哋用嗰个$8000+咁啊，你唔使嗱嗰个你话话啦吓，你就知道咧。喂，做一次手术系$20,000，闲闲地噶，系咪先？仲要 食咗 咁多工作， 你点样还价我呢个位？我就 好，同埋即系你同埋你。好简单啫，你饮咗嗰啲嘢，生产力提高咗，度一条桥就20多亿啦。 好，你再开20多亿，我冇理 啦。咁不如咧食多啲果菜露，不论你癌症又好，即系糖尿又好， 降低胆固醇。头 先就肝有事啊，咩都好咯。 好，你啦。 搵啲水果，搵啲蔬菜打埋佢，青菜蔬菜。嗱，而家开始咧，好啦，天凉咧就乜菜都有啦，由芥兰啦，到豆苗啦，到菠菜啦，我中意油麦菜啦，最好就番薯叶啦嗰啲啦 吓。芥兰、豆苗、菠菜拣其中一样。 时限啦，时限拣一样啦。咁咪时候拣一两样水果咯。 水果拣咩好咧？ 最好就系椰青肉啦。 椰青肉。 座底就梗系用香蕉啦，嗰啲啦，甜甜地，好舒服啦。 椰青肉都几香添。 嗱，你话，哎，我糖尿啊，糖要小心啊。嗱呢。糖就唔使小心嘅，你要小心其他啲糖。 唔怕啲果糖嗰啲。 我哋系需要糖嘅，你唔够糖咧，你就成日就想食糖噶啦，想食甜嘢咁咯。所以咧就要戒晒其他嗰啲白糖，就宁愿食多啲水果俾你嘅糖啦，西瓜、蜜瓜啦吓嗰啲咯。 系咁啊，长哥嘅呢一个果然系厨房吓，果菜露简简单单，椰青啊、香蕉啊，甚至乎加啲菠菜啊、番薯叶。 早餐系啱嘅呢个，睇饮杯果菜露先。 好，咁啊，今日时间差唔多啦，下个星期再同阿长哥再倾过。 原来生活好快乐。